每个细节都特别到位。你们将来装修房子可以拨打400-8764-8888，一体化全景装修服务，超有档次，性价比还高。 一好新家，美丽千万家，请随时拨打400-8764-8888，400-8764-8888，详见店内活动。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还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等到夜间将发展成为全市性降雨，并且雨势明显，尤其是东南部地区出现大雨的可能性比较大，请大家注意出行安全。市规划国土委和市气象局今天的9点联合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未来12小时，我市房山、门头沟、海淀、丰台、石景山、昌平、怀柔、密云、延庆、平谷等山区有发生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东南部有大雨，东转北风2-3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 80.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朱元璋被胡大海问得张口结舌，他就会说一个字儿：杀。哎，你怎么求情，我是非杀不可。老胡那火都撞到脑门子上，一想算了，这不是当初了，要当初啊，拽过你了，我扇你俩嘴巴子，我叫你命。现在人家是君，一国的皇帝陛下，不管怎么的，我这哥哥是臣呐。这八宝金殿有尺寸的地方，说话都得注意，说错了不是犯了大不敬，就是犯了大不赦，那罪名就太多了。当然胡德海倒不顾及这些，总的来讲得把火往下压压，保持理智的清醒。我说万岁啊，这么办，你这一讲我也清楚了，这几个孩子是他娘的不像话，在家里头娇生惯养，跑到八宝金殿也胡来，就不管这鲁宾飞犯了什么罪，得皇上的旨意，对不对？你是皇上，你叫杀就杀，叫斩就斩，叫留就留，你说他们有什么权利在这胡折腾呢？也难怪四弟你生气，连哥哥我都气得不得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不管怎么地，常茂这些人有功劳啊。四弟啊，你别忘了，常家父子那功劳太大， 你总不看在长茂的身上，你还看在老六常玉春的份上，为了大明的江山，为了你，死了多少回，遇上多少凶险，立下的汗马功劳那是排的第一份，怎么说功大于过。另外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你要把这几个人一杀，寒了大家的心，往后大局就难以维持了。此地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饶了吧。你要觉着不出气儿，二哥这不在这儿呢吗，把他们放回来，打也打的，骂也骂的，你那儿骂我这儿打，打他们个皮开肉绽，多咱你出了气儿，多的是拉倒。总而言之，留他们点活气儿，怎么样？真给杀了，后悔就晚了。四弟，拉倒吧，啊？二哥呀，以往我就这么想过呀。正因为朕老容让他们，把他们惯坏了，今天他们可以大闹八宝金殿，目无圣主，明天谁敢保证还能捅什么娄子呢？正因为他们有功，我也没亏待他们，加封常遇春开明王，常茂小小的年纪身为孝义永安王，哪一个不是高官厚禄啊？这功是功，过是过，不能混为一谈。二哥，您别在这费功夫了，我意已决，非杀不可。哎，四弟啊，咱这么办行不行？先呢，给他们记上过，让他们北赶大员，为国家立功。将来呢，你再给定罪。这几颗脑袋呢，算临时借给他们，看在二哥我的份上，这还不行吗？兄弟，答应了吧，不看别人，还看着我呢。咱们老弟老兄多少年了，二哥就当求你了，也搭着我脸皮厚呗。四弟，开恩吧，啊？二哥，这就是你，要换旁人，在这耽误朕的功夫，我绝不答应他。就因为咱们老弟老兄，我才耐心地跟你解释这些事儿。杀，这是不能更改的，一定要这么办。哎呀，胡大海实在有点挂不住了。老胡站起身来，这火就上了一半了。四弟，你真不开恩呐！难怪老人们讲古常说，龙颜无恩，翻脸无情啊，这话说的是千真万确。老四啊，你把这些人的功劳扔到九霄云外，就为了一个不值当的鲁宾妃，你就这么绝情啊？连二哥我这么说好话，全都是一场空啊。你这玩意儿实在是叫人汗津。今天我就问你一句，你饶不饶吧？朱元璋一看呀，胡大海来脾气了，站在龙书案前头，舔着大肚子指手画脚的。这朱元璋也来的命劲儿了，脸红脖子粗。二哥，朕已说过，绝不能更改。好啊，今天我就跟你说这么办， 老四，饶你也得饶，不饶你也得给我饶。二哥，你要是皇上，我就听你的了。可惜你不是皇上，我不饶不饶，就是不饶。咱们书说简短，这哥两个针锋相对，互不让步，就顶在一块儿。你说几句，他说几句，越说越激烈，吵吵的嗡嗡直响啊！满朝文武一个个面带惊慌，鸦雀无声，都看着，谁也不敢劝，谁也不敢拦呢。也替胡德海捏着两把汗，不知道老胡能得什么下场。正在这么个时候，五朝门外的乱了套了，就听见人喊：“了不得啦，造反啦，坏人了不得啦，杀人啦，杀人啦！”连胡德海也一愣，顾不得跟朱元璋辩理，甩脸往朝门那儿看。朱元璋呢，手扶龙书案，也往外看着，满朝文武无不惊骇。书中代言怎么回事？这个事儿都在胡德济、胡强身上。他们俩一个护法场，一个看着监斩官铁公然，就等着胡德海去求情。怎么这么费事？左等不回来，右等没有音信。胡德济怕自个儿爹吃亏，派人到殿上听听消息。一会儿新夫人回来了，说二王千岁跟皇上吵起来了，二王就叫饶，皇上就不饶，现在就差了身手了，两个人都蹦起来，看来今儿这事儿弄大了。胡德济一听，去他娘的，心说这皇上也太不像话了，饶不饶的，这话你做不了主，得我们爷们说了算。胡德济长这么大，从来做事稳重，今儿个一反常态，命令亲兵把长帽几个人给放开了。与此同时，野人熊胡强那也伸了手了，巴着一巴着把铁公然揍掉撒牙，把监斩官也给撵跑了，把长帽他们这一放开，可乱套了。长茂让手下人找来战马兵刃，小哥几个飞身上马，各抄家伙。头一个就是长茂，反了，他娘的造反了，反了，不保这无道昏君了，打了。就杀奔八宝金殿，御林兵拦着，跟御林兵发生冲突，让长茂这顿大说，打死了无数御林兵啊！要怎么得有人喊呢？朱元璋一听，吓得颜色更变，二哥，你看见没看见？真反了，就这样的人我还能饶吗？各位爱卿，哪一个奉旨前去问罪捉拿长帽？哪一个领旨？文武百官一看啊，你也有着急的时候。慢说没那能耐，有那能耐也不干，一个个假装没听见，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往那一站跟橛子一样，没有一个答应。把朱元璋急的，哪位爱卿？哎呀呀呀呀呀呀！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可惜朕给你们俸禄了。哎，他忽然想起铁公然来了，命殿头官传旨，让铁家父子阻挡一阵。宝刀大将铁公然领旨，他都恨坏了，心说这老胡家老常家这两家要搬不倒，我们老铁家没有出头的时候。奉旨之后，他率领手下的军兵提刀上马，来啊，裂开旗门。要不怎么叫宝刀大将，他这口刀也不好惹呀，是一口五金折铁刀，削金断玉，削铁如泥啊，这老家伙有能耐。今天皇上既然信任了我了，该着我出头的机会到了。他心里头一阵高兴，就忘了掉那仨牙了。这叫财迷心窍，官迷心窍，光想好事儿。带着铁龙铁凤一二三个三口大刀，两千军兵把道路拦住，迎面正好遇上长茂他们。铁公然用宝刀一指，呆，长茂，你们要造反不成，本钦差奉旨在此等候，而往哪里走？长茂能叫他唬住，把雌雄眼一瞪，我这屎壳郎还成精了。铁公然，老家伙，咱这么办，同殿称臣，多年有个旧感情，我看你这么大岁数怪可怜的，饶你不死，你赶紧给我滚开，要不听良言相劝，也慢说你们爷仨，就你们30个也白给。长茂，休要大言欺人，休走招刀。抡刀就剁，铁龙铁凤恐怕他爹一个人敌不住长茂，各晃宝刀也过来了，一二三个就站住雌雄眼儿，说那些小英雄怎么不过来呢？都知道长茂有能耐，用不着过去扑扑愣愣的，让他一个人对付仨就得了。要不说呢，人怕之心呢，他们对长茂最了解。再看四匹马跟走马灯一样，就在武朝门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正砸在铁龙的脑袋上。你别看叫铁龙，那脑袋是肉的，把头盔也砸扁了，把脑袋也砸碎了，死尸栽于马下。又过了两个回合，长老一反手使了个反背仓花，啊啪，正揍在铁凤后脑勺上，把死尸打于马下。铁公然一看两儿子眨眼间先后毙命，能不心疼？他这一走神没注意，长茂这一榔头正拍在他后背上。铁公然有身宝甲，另外这一榔头正好砸到护背旗上，护背旗就是保护后背的，那个杆儿都有手指头粗细，都是铁的。另外呢，还有护背旗的旗囊， 所以就保护住身躯了。长茂虽然砸上他了，没把他砸死。铁公男在地下摔了个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双手扶地，哇一口血就喷到地上，昏厥不醒。打这么以后，老铁家更跟老常家做仇了。这是后话，咱暂时不说。长茂拿着禹王神槊点着铁公男的脑袋，老家伙，我给你留口气儿，不然榔头一下，我叫你成了肉馅饼。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留你活两天儿。战马在铁公男的身上越过去，把他甩到一边。丁世英、朱穆英、于老、李文忠齐仨战马乱抖交环，就冲奔金殿。朱元璋啊，他不吃眼前亏，一看真武撑不住了，是撒丫子就跑，带着宫娥才女太监直奔后宫，他就下去了，一边跑一边还喊，哎呀，快些保驾，快来保驾，谁还保他呀？胡大海在旁边舔着肚子冷笑，哼哼，这才好呢，这才好呢，咎由自取，自己找来的，谁还管你呀？老胡呢，在旁边看哈哈笑，这就等于让这哥五个随便折腾，再加上胡强、胡德济更了不得了，一直把朱元璋撵到紫禁城。这座紫禁城十分的坚固，它是个界限，城外属于外宫，包括三大殿，接见文武群臣议事的地方，里边属于寝宫，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皇上的私生活都在后边。它的高矮厚薄跟外边的城市一般不二，城墙也三丈多高，那城门都有一尺多厚，上头钉着铜钉，十分坚固。朱元璋跑进去了，就吩咐掩门，掩门呐！太监们把宫门关闭，咣当当当当当当当，上上横栓、顶门杠子都顶上了。刚顶上，长茂就到了。眼瞅着皇上进了宫了，长茂这火还没下去呢。好啊，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今儿个你要不跟讲清楚，不说明白，没个完。长茂也上来牛脾气了，来到城下把榔头举起了，啪啪，干什么？想把门给砸开。要不是门坚固，真架不住他这一砸呀，把太监们吓得全趴地下。朱元璋急得直搓屁股，呀呀呀呀呀，这可怎么？哎呀，到了现在追悔不及，又气又恨。可怎么办呢？有人给出个主意，到内宫把老公主朱玉环给请出来了。朱玉环直吓得这个心呢都要碎了，他真没有想到耗子动刀窝里反，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暗中埋怨儿子李文忠，你这书白念了，